古典主义、 浪漫主义、 写实主义、 象征主义、 存在主义、歌德、 雨果、 鲁迅、 托尔斯泰、 川端康成，穿插在不同的时代，触摸他们伟大的心灵。 文杰华主持世界文学之旅。 世界文學之旅今晚會來到莎士比亞的具體的作品的介紹，在上星期裡面我們就介紹過一般欣賞莎士比亞的作品的方法，特別是他戲劇上的處理。而今晚我們就請了一位戲劇工作者就現身說法，講一講他演出莎劇的時候的一些經驗，以及他怎樣把握其中的角色，用什麼角度來到去欣賞莎劇的演出的。咁同我哋咧系介绍呢个莎剧嘅作品嘅咧，就系曾经演出过《罗密欧与朱丽叶》呢一个戏剧嘅一位嘅戏剧工作者啦。咁亦都系本地相当受人熟悉嘅专栏作家徐咏璇女士嘅。徐咏璇啊，我知道咧你做过《罗密欧与朱丽叶》啦。《罗密欧与朱丽叶》咧就可以话系喺莎士比亚喺1595到1600年间嘅写过好多嘅剧本之一嘅。咁当时喺呢五年里边，你可以话咧系生产力非常之丰富啦，写过三部嘅悲剧、五出嘅历史剧同埋六出嘅喜剧嘅。咁但系《罗密欧与朱丽叶》咧可以话系芸芸嘅剧作当中咧系好受瞩目同埋好突出嘅一个戏吓。咁但系今时今日一讲《罗密欧与朱丽叶》咧，啲人咧就可能会笑啊，觉得啊有啲过时嘅作品啊。或者是那些角色所信念的东西已经很不同了。但似乎你一讲回这个戏的时候你都是兴致勃勃的。可不可以说你现时都是这么喜欢这个演出的？ 是啊，这个戏呢可以说我是喜欢了很多年。其实呢由我细个即小学的时候听过这个故事，那时候就看那些不是沙剧的剧本，就是那些所谓 simplified story， 即简化了的只是讲桥段那些有几张图画那些，那已经很喜欢的，就是觉得哇原来可以有些这么漂亮的故事，即有些像我们的梁祝那样啦，梁祝恨史。咁然後到中學嘅時候就開始識睇啲啦，同埋就中學嘅時候都開始自己揀啲片段嚟演啦，因為自己嗰時就好鍾意朱麗葉呢個角色同埋呢一種咁樣嘅氣氛啊，咁樣嘅愛情啊，咁就成日想投入啦。咁到大學呢我哋就係演過全個劇嘅，咁嗰時體會就更加深啦，因為會成個劇由頭到尾演。嗰時咧，我哋嘅戲劇教師已經喺度笑就話：啊，你哋睇呢個劇覺得咁浪漫，但其實如果你經歷過多啲愛情經驗咧，你就會覺得呢個劇好傻嘅，因為佢入邊講嘅愛情咧係唔會發生嘅，亦都係愛情係唔係咁永恆嘅。你哋經歷多幾次跌宕咧，就會知道睇翻轉頭咧就係好所謂 cynical， 即係好犬儒啦，即係睇翻呢段愛情會覺得好假啦咁。咁我哋嗰陣時就唔係好信，係唔係好信，咁就同佢拗啦，話冇可能，點解唔可以？即係愛情點解唔可以永遠咧？咁佢係飲酒咁，哇！你哋唔信就罷啦咁。咁演員嗰個戲咧，即係自己亦都經歷咗好多人生嘅嘢啦，包括愛情啊，咁亦都結婚啊，亦都到而家係有仔女嘅時候，咁果然睇到愛情係有即淡落嚟嘅時候嘅，就唔係分分鐘都咁轟烈啊，轟烈到我為輕狂啊咁樣嘅。咁但係到而家睇翻呢個《羅密歐與朱麗葉》嘅劇本咧，仍然係咁中意，因為反而係話向往嗰種嘅曾經可以浪漫，或者係一種大家嘅諾言，一種嘅信諾，嗰種嘅就算係。唔係一定可以發生，唔係個個可以做得到咧，但佢仍然係一樣好偉大，你即係一個理想嚟嘅，係一個好靚嘅理想同埋夢想。咁而作為人生裏面嘅一啲目標，就算遙不可及都好啦，都覺得好好。咁所以其實你叫我嚟話做呢個訪問嘅時候，我諗，哎呀，我已經抌低咗《羅密歐與朱麗葉》個劇本好耐，但係我好忙都好想再傾翻呢樣嘢咧，就因為好開心嘅。 因为同我哋而家嘅生活节奏系好唔同，同埋我哋而家讲紧嗰啲好烦嘅嘢咧，系完全一个极端。 咁当时你做嘅时候系用英语嚟演出啦， 系啊， 嗯，咁但系咧用英语演出，而且咧亦都系莎士比亚嘅喺16世纪嘅一个戏咧，你有冇觉得同自己嗰个文化背景同埋传统咧系有隔膜嘅？因为你系一个中国嘅年轻嘅女演员，演出呢个戏嘅时候，可能系啊，即系80年代嘅事情嚟嘅。 隔膜。就是因为对那个文字或者对他那个文化对那时的社会的习俗不是那么熟悉了。但是呢就好像唱歌那样，因为呢真的写得很漂亮的词。咁同埋每一句啊每一个字啊都系好有味道。咁亦都好有好有爱情嘅感觉㗎。咁所以你一路系好投入好舒服，即系搭嘅真系搭嗰啲字好似有蜜糖咁样。咁用返英文做呢个好处就系你可以完全原所谓原汁原味咁，即系100%去体会到莎士比亚嗰个音乐感。而翻译咗之后咧，就始终会有啲仲多咗一重嘅障碍啦，同埋咧亦都唔容易译得100%咁好。 嗯，咁但系用翻英语嚟到去演绎嘅时候咧，我哋发觉莎剧咧往往咧就系真系有好多所谓对白上边嘅处理啦，譬如要押韵啦，或者系会识得用嗰啲嘅章句。咁现代人睇翻呢啲戏咧，就可能觉得哇，真系好过时啊！冇办法明白点解要咁样讲嘢。正如我哋有一大段时间都唔能够明白点解做咗系要唱歌咧。咁啦，以前睇电粤语残片嘅时候咁样吓，咁但系你有冇呢一种咁样嘅心理上边嘅反应，即系觉得哇，似乎比较夸张，或者同现实生活咧有少少脱节咧，有冇？ 我嗰阵时演嘅时候咧，就觉得佢嗰啲台词真系好靓啦，亦都好带到嗰种感觉出嚟啦。咁而沙剧嘅台词就是，如果你读得佢靓嘅话咧，而你把声本身系甜系润嘅咧，就自然好好听噶啦，即系啲即系好似听唱歌咁。同埋有一样得意嘅就系话，即系譬如我哋话，不如用翻广东话，用翻现代嘅语言去讲咧。但你发觉可能成个心态好唔同嘅，即系佢嗰阵时可以讲到嘅，如果你用一种广东话讲，即系用开平时讲嘢嘅方法讲咧，你讲唔到嗰种嘅诗意出嚟嘅，因为而家啲人系冇咁诗意。你反而如果想诗意咧，就好肉麻噶啦。咁但系你用翻嗰种咧，就喺嗰个年代嗰、那个咁嘅社会习俗底下咧，你就可以讲到啲咁诗意嘅嘢，而系保存翻嗰种韵味。 咁你刚才提到咧，就系嗰个年代同埋嗰阵时嘅社会嘅风俗嚟到了解呢个戏啦。咁我相信咧，有好多朋友咧，其实佢都系叫做听过下呢个故事，但系具体呢个剧情都唔知道嘅。咁或者咧，你不如简洁同我哋讲一讲，到底呢一个整个嘅所谓戏剧嘅张力啊，或还有啲咩事情而发生嘅？咁同埋呢角色咧，系有啲咩代表性质？ 不如我先讲一个例子咧，就系罗密欧同埋朱丽叶相遇啦。他们是在一个舞会上相遇的。而那时他们就是在一种所谓化妆舞会，大家有个面具，而且他们跳的舞就是我们现在叫集体舞，就是跳两跳，大家手对手，跟住就转晒啲人咁样跳开去，咁就唔同我哋而家即系开 party 嗰种 吓，自由演绎， 黑面掹掹嘅自由演绎，然后即系跳两跳已经揽埋一嚿咁。咁所以由于佢嗰阵时嘅习俗系咁样咧，变咗佢哋即系譬如嗰个舞跳到某一个地方，佢哋就会大家啱啱碰头，啱大家手对手。咁佢嗰度就有几句好靓嘅台词，就话即系好似 pilgrim's hands 咁，即系好似朝圣嘅人嘅。手对手嘅一吻咁。咁呢啲嘢你用广东话讲就唔知点讲㗎，同埋即係好怪相。咁而令到佢哋第一次大家相见接触嘅时候，有一种神秘感，同埋有一种大家即係所谓发现对方嘅快乐，然后慢慢有一种係觉得鍾意咗对方嘅感觉。咁呢啲又系同我哋而家现代生活就相当唔同嘅，即係我哋一见面就见晒㗎啦，就好难会有嗰时嗰种嘅矜持。同埋嗰种又系属于上流社会一种比较系宫廷式嘅，大家保持距离嘅一个感觉。咁再讲翻成个故仔咧，就系呢个罗密欧嘅蒙特娇家族啦，同埋朱丽叶嘅卡普利家族咧，就系大家系世仇嚟嘅。咁就一开始嘅时候已经讲佢哋打交打到随时死人咁样㗎啦。咁然后呢就 罗密欧就啱失恋，啱拍完一个唔系好中意嘅女仔，咁就喺度失恋喺度牛晒，对人生又灰暗。咁啲佢啲朋友就笑佢，就话唔会噶啦，你见到第二个你就好开心，会继续中意。爱情呢啲嘢好简单嘅啫，咁样。咁就喺呢一个咁样嘅调子底下咧，即系咪爱情就系咪咁随便嘅咧？好容易又中意有咩嘅时候咧，佢就碰到朱丽叶。咁而两个就喺个舞会度识咗之后就相爱啦，然后跟住就发觉原来唔得嘅，佢哋唔可以咁样嘅，因为佢哋嘅家族唔得。咁跟住朱丽叶就开始自己喺个露台嗰度，呢个亦都系好有名嘅一场戏，就望住个月光就话：点解罗密欧要叫做罗密欧咧？点解佢唔系叫第啲名咧？咁讲下讲下嘅时候就发觉，点解佢叫做罗密欧，我就唔中意得佢咧？其实一个人嘅名好，只系一个名啫嘛，又唔系佢嘅手，又唔系佢嘅脚，又唔系佢嘅样，系唔关事嘅。咁我而家讲出嚟，当然粗俗好多啦，佢讲得靓好多。咁即系喺呢个时候咧，就罗密欧出现啦，就话我就系佢啦，你唔好叫我罗密欧，你中意叫我咩都得啦。咁嗰、那个喺个露台度相遇嗰场戏，亦都系好感人嘅。 嗯嗯。 是好经典，好多人都会做嘅一场戏。咁啊好多人都笑话，凡身而家见到啲建筑物有个露台就諗起有个罗密欧下面。咁当然我哋成日讲笑就係会睇到好多喜剧啊，就会话有个人拎住个吉他喺边弹啊咁啦。 上面泼水。 咁但佢哋嗰场戏亦都系即系西方嘅经典嚟。咁到佢哋一路相恋啦，中间又有大家有见面嘅时候啦，咁到后来呢就因为家族唔俾啦，好似梁祝，好似我哋嘅梁山伯祝英台咁，又係因为双方家长唔准知两个人私奔咁。咁而罗密欧与朱丽叶拉咩又因为误会啦，大家误会对方，就以为对方死咗，咁然后跟住自己又殉情，点知原来对方又唔系死咗，醒咗之后见到佢咁又食药又殉情，咁嗰度就好混乱啦。但最终结果呢就係两个都死咗啦。咁而呢、這个即係好多時候我哋講愛情故事就停咗喺度，就兩個都死咗。但如果劇本嚟講呢，就係佢兩個死咗之後呢，嗰兩個家族呢就開始後悔啦，同埋開始睇到佢哋係係因為佢哋一啲好所謂好蠢嘅一啲嘅仇怨積怨，而累到呢佢哋大家唯一嘅仔同唯一嘅女呢都要犧牲。咁於是呢之後就大家心灰意冷呢，亦都言歸於好。咁喺个剧本嚟讲咧，呢一个先至系最后嘅结局，就系话两个家族咧都体化咗啦，即系一切恨怨咧都敌不过呢啲年青人嘅爱情。 嗯，嗱，好多人睇《罗密欧与朱丽叶》咧，就当佢系一个悲剧嚟到去睇嘅。但我谂咧，沙剧咧就唔会话即系一面倒咧，即系一个调子吓，就即系好沉默，由头沉默到尾，咁绝对唔系咁样样啦。咁或者你一阵间可以用翻呢个剧嚟到举例啦。咁另外就系你真系会唔会当呢一个系一个悲剧？如果系，佢嘅精神喺边度？如果唔系，有咩原因？ 其实我第一次中意呢个剧本嘅时候咧，都唔系因为觉得佢系悲剧所以中意，而系因为觉得里边嘅爱情系好靓、好伟大，系一个。即係好令人陶醉嘅境界，咁所以咧就雖然到佢哋殉情嗰度咧，我都唔係覺得好慘嘅，而係覺得好偉大，甚至咧到中學大學階段，覺得有人肯咁樣為對方犧牲咧，係一件好偉大嘅事。咁嗰件事嚟講，本身就唔係悲劇性，而係有一種圓滿、好理想嘅一個境界咯。咁所以倒翻轉睇是不是他们结了婚才是喜剧呢？那又未必是。即是等于我们很多的爱情故事里面，如果两个真是白头到老的话，就不知道到几时。亦都不知道到咁上下会不会大家的爱情是转为淡啊。再加上我们现在现代很多时的爱情观就是说，当你喜欢的时候就尽量喜欢啦，因为不会永恒的。同埋呢，当你们相处得耐呢，那段爱情呢就自然会磨损的啦，就变为很俗的一些煮饭啊、洗衫啊、拗下啲家用啊、拗下交税啊嗰啲咁繁琐嘅俗事，咁嗰阵时咧就再唔会有啲好伟大、好激烈嘅爱情啦。咁好多时我哋现代嘅睇法就会觉得咁样嘅爱情啊，即系大家长相厮守，但系对住都相对无言嗰种咧，仲更加悲惨啦。因为分又唔系，唔分又唔系，已经大家都拉到淡晒啦咁。反而睇翻起罗密欧嗰种我哋而家甚至做唔到嘅嗰种嘅，即系大家嘅永远嘅承诺咧，可能系一种更加美丽嘅嘢。咁所以如果你话悲剧嚟讲，佢哋嘅死当然系悲啦， 佢哋嘅殉情當然係悲啦，佢哋唔可以喺埋一齊當然係悲啦。但係如果你話能夠化解到雙方嘅仇怨嚇，等於好似我哋而家嘅中英嗰種咁樣嘅，好似化唔開嘅仇嘅話咧，其實係一種超脱嚟嘅，亦都係一種可以破除呢個冇辦法破除嘅一個好頑固嘅傳統同埋一個枷鎖嘅方法。 剛才徐永璇你就認為羅密歐與朱麗葉這個沙劇呢就未必一定要從一個一般人所想的悲劇的個角度去看它，因為它中間還有一種所謂理想主義的形態在裡面。或者我們呢如果將悲劇這個字當為一種藝術形式去處理呢，我們可以這樣看，就是說到底沙劇其他的戲呢有沒有一些其實類似剛才你所分析的在羅密歐與朱麗葉一類裡面的一種所謂對即是超脫了人生的困境啊，追求一種所謂理想精神的境界，甚至這個劇呢跟沙劇其他的一些同類型叫做是悲劇的戲呢又可以怎樣比較？ 其實呢我想羅密歐與朱麗葉的悲劇性就在於它很神圣，而佢因为是一种很神圣的爱情呢，佢嗰个悲剧性亦都好特别，就是悲得嚟是喜的，因为是一样好似好难得而大家好渴求嘅嘢。咁甚至有啲人会觉得如果我做到可以羅密歐與朱麗葉咁伟大就好啦。 此心已经无憾 了。此心无憾啦。因为我諗现代人冇乜边几个可以有同样嘅承诺㗎。即係我諗我哋譬如睇惯嗰啲咩东京爱的故事啊，或者係其他嘅任何一个爱情嘅片，好似觉得三日之后仲唔分开就已经太耐。 太耐多到耐。 咁睇返羅密歐與朱麗葉呢同其他嘅沙劇相比呢係一个非常之簡單，所以有啲人就批評佢覺得話太幼稚啦，個故仔又幼稚，簡單線條都不得了。咁但係以我讀咗好多劇本同埋亦都演過亦都導過第啲，譬如話奧賽羅啊，或者哈姆雷特啊，或者係仲係夜之夢啊咁樣，我覺得簡單有佢簡單嘅好處同埋嘅靚嘅地方，因為可能對我哋現代人嚟講，甚至就算你係哈姆雷特啊，或者係甚至係Macbeth 啊嗰啲，你都唔覺得好複雜啫。即係比起我哋現代人嗰種古仔嘅可以複雜到嘅程度，哇！以前嗰啲都係即係所謂粵語片嗰種嘅橋段嚟嘅。咁反而羅密歐與朱麗葉就以簡單取勝啦。佢由於一路都係咁簡單嘅線條咧，就可以即係歷久不衰，隔咗幾多個世代都係咁噶啦。即係如果你係想揾一啲好簡單、好靚、好直接嘅嘢咧，就係佢啦。 paper, the paper, sing the song. Death comes soon to hush us along. Sweeter than honey and bitter as gall. Love is a past and it never will fall. Sweeter than honey and bitter as gall. Cupidity rules us more. 譬如你剛才講到啦，沙劇裏面有好多其他嘅劇本啦，譬如話《麥克白》啊、《哈哈姆雷特》呢啲戲，我諗嗰啲仲難咧，係演繹成為戲劇以外嘅媒介。譬如好多時咧，芭蕾舞劇啊，或者一啲即係現代舞劇都鍾意選用啊，《浪漫與雨之類》就係頭先你話嗰種所謂鮮明嘅簡單嘅情況。但係咧同樣咧就係、是、你講得好啱啊，就係啲人咧就寧願揀難咧，就唔揀易嚟到做，佢覺得冇咩吸引力。但如果而家咧要你喺即係九十年代啦，再一次處理呢一個戲，既然你咁中意呢個劇本，有人聽到啦，今晚咁又話啊 ，OK， 落翠永璇出年你再做呢個戲嘅時候咧，你會唔會選用翻？譬如你喺大學時期咧慣用嗰種所謂古典式嘅處理咧，抑或咧你會唔會有意思將佢咧化為一個可以同而家嘅年青人嘅對話嘅一個劇本？如果係嘅話，你有啲乜嘢投訴？ 咁我就會覺得如果。而家我會即係喺1994年將呢個戲搬上舞台嘅話咧，我就寧願係做翻一個返璞歸真，即係做翻一個好簡單、好靚嘅一個版本。因為我覺得我哋而家現實生活咧，尤其是現代生活咧，缺乏嘅就係呢啲。咁你再套好多，無論你係套中英談判啊，套香港人同新移民嘅衝突啊，或者係即係好似以前。美國嗰陣時將呢、這個《浪漫與朱麗葉》變為《夢斷情西》，即係嗰陣時係一個經典，亦都係好成功喺佢個時代嗰陣時嚟講。咁如果你而家再將佢搬，再將佢玩嘅時候咧，可能反而嗰個象徵意義會暗淡咗。如果我哋純粹以翻一句白璧無瑕咁樣嘅白玉咁嘅嘢嚟睇佢咧，可能更加容易睇翻嗰個，尤其是體會翻嗰種嘅理想嘅境界。 咁但係譬如話喺處理對白啊，同埋喺嗰個戲劇嘅形式上面呢，你覺得而家啲即係年輕嘅觀眾呢，戲劇觀眾呢，會唔會仲有耐性嚟到咁樣欣賞呢？咁你會唔會打算譬如將就一下咁？ 嗰、那個廣東話嚟到念沙劇呢係難好多，因為廣東話係比較隨和啊隨便嘅一種語言，國語反而好啲。但系咧，除非我揾到一个好好嘅拍档去配一啲好靓嘅音乐啦，如果唔系咧，我就唔会贸然将佢转做一啲好现代嘅版本。即系我仲记得What Is a Youth 嗰只歌咧， 系 好靓好靓，而佢嗰个调子就系攞翻个旧嘅感觉嘅，即系佢系唔系用啲好摇摆嘅音乐，而系用啲嗰阵时嘅古代嘅乐器啦，同埋用一啲沙沙地嘅声啊，用一啲唔系好多嘅配乐。去營造嗰種咁嘅感覺，咁我仍然覺得聽咁多嘅音樂咧，除咗話《夢斷情西》之外咧，就係、是《What Is a Youth》嗰個係最能夠表達到個戲。咁如果可以揾到一個好嘅拍檔，係能夠創造一套好好嘅曲啊歌曲，係配到佢咧，咁咪最好啦。但如果你將而家嗰啲即係好，我成日都講話即食即棄嘅歌詞啊，同埋一啲好。隻隻都一樣樣嘅歌曲去配落去咧，就會嘥咗成個戲咯。 我諗咧都係需要歲月咧，先至幫我哋能夠欣賞到啊，睇翻沙劇嘅一啲所謂純理想性嘅元素啊。咁今晚咧，唔該曬戲劇工作者徐永璇幫我哋介紹莎士比亞嘅《羅密歐與朱麗葉》。 世界文學之旅。魏便利监制，香港电台教育组制作。